尽黑暗，灵魂深处却隔绝，光从未熄灭，恐惧蔓延，像躯壳坠落深渊，心不停呼唤。 是那么重要了。

你给的寂寞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好久不见了，我是华仔刘德华，有想念我的歌声吗？ 只转一次是一天，那是代表多想你一天，只剩美的爱恋没有极限，也没有缺陷，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，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。很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，今地狱的平面，静静的想念。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，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。很久的和我的心永不改变，

是周杰伦。嘘，耳朵靠过来点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哦，那就是已经是下午两点喽。 速度，高度，引领。